I'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 I'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仍暖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有咩会令你成日都好似有时好神魂颠倒，有时又好伤感，好入你嘅心坎处？嗰件事实在对你嚟讲好重要，好多时都系情爱嘅事啊！情爱可以令到你好颠倒、好开心，但系都可以令到你入到深深处嘅痛心。刚才的是王海芹的《伤感的恋人》。5:20，另一首情歌都是讲及在情爱方面的怎样伤自己的心，怎样令到自己难过。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 黄品源的这首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早晨啊，你听见的清晨爽利节目，嗯，醒啲啦，是吧？可能有时半梦半醒，又听到一些声音，又好像听不到一些声音，有时是觉得是不是发紧梦，有时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通常这些情况都是这样，半梦半醒之际啊。就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到清晨五点半啊，而家温度是29度，今日最高咧都有33度，日日都咁炎热，点样可以即系消暑解热咧？系咪即系心静嘅自然凉咧？当然呢个都系嘅。咁但系咧，有时喺呢啲大热天时嘅时候咧，见到一啲人喺度嘅跑步咧，身水身汗，真系觉得好辛苦。但系好多人都好爱上呢个运动，爱上咗运动又中意系跑步，而个出汗，出咗汗咧就令到成个人咧都好精神啊、爽利，同埋亦都系一个 keep fit 之道。跑步可以强心健肺。咁啊，有啲人又或者系中意去急步行。有啲又或者系慢慢去散一步，各适其适，各中意自己所做嘅嘢，换嚟嘅都系希望有健康嘅体魄啊！邝美云，个名叫做心声。 独对星空，黑暗是这样浓，多少缘。得重，人在这广阔的宇宙，是空空一瞬，就淡出将天边彩虹。但我一生总要画上内容，不可能由是世操。无论我扑过几次空，跌得多重，但梦想是永不告终。再看星空，只觉夜也空。然而俗世几多变动，流泪看广阔宁静街，远花中夜半清风。世界似空，天也未似空，难明是快乐是沉痛。冷笑一声，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一点爱心，让心声相通，不再冰冻。让我珍惜一切愉快面容，将欢笑长怀记心里。无论我到最终也不懂怎么演进，仍然能让我心放松。星空只觉夜也空，然而俗世几多变动，流泪看广阔宁静间，远花中夜半清风。世界似空，天也未似空，难明是快乐是沉痛。冷笑一声，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一点爱心，让心声相通，不再冰冻。再看星空，只觉夜也空，然而俗世几多变动，流泪看广阔宁静间，远花中夜半清风。世界似空，天也未似空，难明是快乐是沉痛。冷笑一声，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一点爱心，让心声相通，不再冰冻。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回忆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去到中秋佳节就是下个月十号，是星期六的时候，过时过节呢又当然会是去吃下饭过节庆祝下。咁嚟緊嗰个中秋节睇怕嗰个庆祝呢都是有啲嘅影响啦，因为睇下昨日所出嘅确诊嘅数字已经突破9000宗啦，新增有9708宗嘅确诊，包括咗有9495宗嘅本地个案，再有10个病人离世，而其中有5个人相信同呢个新冠病毒系有关联嘅。咁卫生防护中心亦都表示啦，呢啲嘅升幅嘅情况咧，都系喺预期之内，都会有可能系突破10000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市民都要配合政府推出嘅多项嘅新嘅防疫措施。就以呢个去酒楼食饭为例啦，而即系开始啦，超过8名嘅顾客系喺有共同嘅目的之下，一齐喺餐饮处系即系一齐用膳，包括咗当然宴会都会有系8个人一齐噶啦。平时饮茶可能你都会分开4个、6个咁样吓。咁总之你系8个人一齐嘅咧，进入处所之前咧，你都要出示24小时内呢个快测阴性结果嘅。咁好似好麻烦咁，但系其实咧，又会好多嘅茶客都觉得系，其实咁样嘅做法咧都系好安全嘅，都唔觉得好麻烦，因为可能自己喺屋企咧都会做。咁去到呢个公共场所嘅时候，又咁人多。咁系都系应该嘅，不过对于一啲做生意嘅咧，又烦咗啲啦吓。但有部分酒楼咧就提供呢个即系快测包咧，就俾啲即系茶客咧入去之前去做嘅。咁佢哋就话：，其实咪当收少个茶钱咯。咁嘅做法嘅时候，亦都可以方便啲茶客，亦都可以即系鼓励啲人咁样做，同埋你都系要做噶啦，唔做你都唔可以一齐入去进食。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大家好多嘢都因为呢个疫情之下咧，有啲什么措施都好咧，都应该尽量配合啊。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

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念也欠缺旧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轻去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 Sammy 郑秀文的不拖不欠，通常这一句都是用在男女之间的情爱上，好地地的时候到不知几时就要分手的时候，当然很伤感，但仍然都是很有勇气地讲出一些其实不应该开口的说话。但有时就是那一刻，不知为什么会是战胜不到自己，就是口就出了去，但可能心又会很后悔。有时有些事有得慢，但有些事呢可能你讲了出去之后呢就回不了头。所以呢每一次在讲说话之前其实都要深思熟虑。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时呢，我隻脚呢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个脚掌呢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起做又得。咁跟住呢就向前伸直，跟住呢就向返后。咁样呢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呢是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呢，就算赶时间呢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呢隻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这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㗎。因为你昨晚休息咗一轮呢，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起冲晒上嚟嗰时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呢就是食早餐啦。食早餐呢我多数呢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样你自己喜欢吃的啦。咁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啊，仲有四分钟到六点钟。 红紫色紫线已渐残旧，但线中情依旧。常记起他将线子交我手，跟我识的时候，红紫色紫线已渐微烂，但记忆无转淡。常记起当天在佢笑间，他说他也在晚，常在长夜里手握线，孤独地遥望，期望能望见他的大痴眼光。人若盘问我，只好强抵赖立杀谎，硬说只想 转头见， 嚟自西班牙嘅司机正系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及雷暴。

生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呼，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两个字啦，继续我哋星期一嘅清晨爽利到六点半嘅。今日天气方面咧，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这个时间呢，又是我们星期一呢听完晒新闻之后呢开始的这个环节啦，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早早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钟志光的。早晨，钟志光。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呢你就预告呢就话会讲李白嘅。啊，原来做咗咁耐清人爽你呢你都冇讲过呢、這个。哇，点解会冇讲啊，而家就醒起要讲啦咁样。 真係有啲渊源嘅。我今日要讲呢就係李白一篇呢好有名嘅文章，春夜宴桃李原醉。咁点解讲呢篇文章呢，咁呢个真係好经典，喺李白嚟讲呢又短。啊，又意義好嘅文章啊！我一路都唔記得講，咁啊點解突然間又諗起咧？即係有一日咧，我同我嘅前輩啊，阿盧婉欣啊，阿 Madam Low 咧就食飯，咁佢又翻書女嚟噶嘛，佢讀英文書院噶嘛，咁啲英文喇喇聲嘅，咁我諗佢啲中文都又唔可以話牙牙烏嘅，但我估唔到佢啲中文都咁好喎，因為佢問我啊，佢話鐘仔，我記得中學咧啊讀過咧啊有篇文章，佢噏得幾句又噏唔曬，佢問我係咩文章，咁我講講翻俾佢聽啦，咁但我諗起，咦係呢篇文章咁鬼正，點解我做咗咁多年？都冇同讀者介紹過，冇同聽眾介紹過嘅。 不如就喺度講啦。 係啊， 因為盧婉欣咧都係話聽我哋清晨爽利嘅 fans 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嚇。咁變咗你睇到一樣嘢咧，亦都係我以往不嬲同大家講咧，中文好奇妙嘅，特別好嘅文章咧，你聽過之後咧，你就會入咗心。雖然你放低一段好長嘅時間啊，你唔會記得曬全部。但係某啲句咧，你要記得嘅喎。咁特別而家嗰個。即係讀書啊，或者係揾資料好容易啦。你打翻一兩句喺、網上好容易搜集翻。 以前啊唔係啊嘛，嗬。 哦，以前要揾翻嗰本書 嘛。係啊， 咁、所以咧變咗就係咁嘅現象啦。你睇到啊、就係、是、我講啊 ，Madam Low 咧放低咗咁多年啦。突然間原來佢係記得嗰幾句嘅。咁所以咧，我亦都係即係希望咧，各位聽眾咧，有啲如果你細個讀過一啲嘅文章係好好嘅，哪怕你記得一句兩句唔緊要。立即咧喺社交媒體咧，喺呢個搜尋器咧打嗰一兩句， 咁佢就會出曬噶啦， 出曬噶啦，咁又可以咧係睇翻下，亦都係回憶翻咧係當時啊老師點樣教，呢個好有意義啊！ 當然啦，睇還睇，如果又有得聽咧，就聽你去演繹一下咧，咁會印象會更加深刻一啲。嗱，你所講話春夜宴桃李原醉係點嘅咧？ 啊，咁嗱，呢個係啊好簡單啦，你可以從嗰個點題嚇個題目可以睇到啦嚇。第一呢、這個一個宴會嚟嘅，桃李園入邊嘅宴會。咁宴會係喺咩時候出現呢？啊，咩時候舉行呢？係春天啊嘛。 嗯。 啊，係日頭定夜晚呢？夜晚啊嘛。 係，全部都俾曬答案你咯， 嗬。咁啊，好點題㗎嚇。嗱，咁個內文咧就好短嘅啫，嚇唔長嘅。咁、或者先同大家咧係讀一讀呢個內文啦 嚇。 咁我上次或者試圖咧用一個吟誦嘅方式咧係同大家交代下呢個文本嚇。 好。 乎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往任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故人秉烛夜游，良友义也。放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快加我以文章，会桃李之方圆，聚天伦之乐事，群贵尽寿皆为威廉，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忧想未已，高谈专清，开琼筵以作花，飞与霜而醉月，不有佳咏，何身亚怀？如诗不成，佛以金谷奏数。 類似好似有少少唱出嚟嘅， 係呢個吟誦咧，就係一個咁嘅味道啦嚇。咁、或者有時間大家可以再用一個普通嘅讀誦法同大家係演繹一下啦。 嗱， 咁其實咧係好簡單嘅呢篇文章咧，佢先講咧，乎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即係話講緊咧嚇，天地咧就係萬事萬物嘅旅舍啫。咁而光陰咧，我哋講緊光陰咧，只不過古往今來嘅過客嚟嘅。咁大家你睇到咧，即係幾虛幻啊嚇。咁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友義也。即係咧嚇，睇到我哋人生嘅浮幻咧，好似夢一般咁嘅啫。我哋有幾多個歡樂，有幾多時光咧？啊，咁所以咧，为咗要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咧，喂，夜晚啊，揸住个蜡烛都要去玩啊，吓照明啊嘛，系有原因嘅。咁而跟住咧就讲紧啦，吓大自然咧俾我哋咧个咁好嘅美景，咁于是咧我哋就会喺呢个桃李源相聚啦，吓所以为咧系会桃李之方圆，聚天伦之乐事啊。咁点聚天伦之乐事咧？就系原来咧佢呢个聚会咧就系、是。同嗰啲兄弟咧見面嘅，一齊唱飲嘅，咁所以話群貴盡壽，皆為為年啊嘛。群貴盡壽者也咧，即係話啊，佢啲基本上咧貴咧就係我哋喺中國古代嘅排列咧，就係可能係呢個百重宿貴啊，咁所以貴咧就係排到最低嘅，即係弟弟嚟噶啦。咁但係咧，佢哋都係一時進宴嚟嘅喎，嚇一時進宴喎。咁啊，皆為為年咧，為年咧就係一個人嚟嘅。就謝慧蓮啦，咁啊謝慧蓮咧就係一個喺南史有謝慧蓮傳啦，咁一個文章啊詩歌好好噶嚇，咁而佢跟住就講啦，佢話啊吳人詠歌就獨慚康樂，吳人詠歌咧就講佢自己啦，講李白自己咧啊佢寫嘅詩歌啊各方面咧就獨慚康樂，即係話咧康樂係邊個咧就係、是、謝靈韻啊，咁啊謝靈韻咧就係、是、好有名啦嚇，咁佢同謝慧蓮咧。就係、是、一個都有族兄族弟嘅關係嘅，咁而弟弟咧，族弟咧，即係講緊謝慧蓮咧，啊，真係好好啦，即係等於佢啲弟弟咧，就好似謝慧蓮咁好啦。咁但係咧，佢自己嘅歌詠咧，獨慚康樂，唉，真係好慚愧啊！即係呢個康樂者啊，即係謝靈韻康樂公啊嘛，咁啊，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都唔緊要啊，佢都咧係同嗰啲弟弟咧各方面咧。都是开一个咁嘅宴会啊，咁而跟住咧，佢笔锋一转啦，就讲咧系佢哋以优雅嘅情趣咧，系欣赏美景啊，高远嘅谈吐咧，哇，更为呢个清妙啊！咁啊，筵席开啦，咁啊，坐喺花间咧，系佢哋当时咧就系饮住酒咧，就要作诗嘅，唔作首好诗，点样去抒发到佢嘅雅兴咧？ 系啦，以前古人多数都系咁噶嘛， 系不过咁我话如诗不成，佛依金谷走数啊，即系话咧。如果到你去赋诗，到你去作首诗，作唔到佢点啊？咁啊罚咯，啊罚呢个饮三斗酒啦，金谷酒数咧就系呢个进石崇咧有个金谷园啊嘛，咁佢嘅规矩咧就系话各赋诗以叙中怀啦，吓如不能者咧就罚。酒三斗啊，吓即系饮三斗酒，哇都好犀利。 其实系咪佢哋中意饮酒啫？ 啊，你又讲得啱喎。 有个理由咁啊， 你又讲得啱喎， 即系讲唔到诶，饮酒罚你咁。 你讲得啱啊，作到诗。想你饮，作唔到诗，罚你饮， 都系饮， 始终都系饮， 系 啊。咁其实你哋睇到咧，嗱李白嘅人咧就偏向呢个道家，咁佢对世事嘅观察咧都系好深入嘅。嗱，你睇佢呢篇文章咧，大致咧分开三段嘅。咁啊，讲乎天地者去到良友义也咧，可以睇到咧就系佢点出咗咧，我哋人生系好无常嘅，时间大家都唔系你控制我控制，光阴都系过客，咁要把紧嘅时间咧。系去玩啦，咁呢个啊秉烛夜游啊嘛，系嘛，咁呢个系第一段咧。 咁第二段咧就係放陽春照我煙景去到獨殘康樂，咁就係一個點題咧，就係佢同啲弟弟啊，嗱呢啲弟弟咧唔一定係佢親弟弟嚟嘅， 大家稱兄道弟嗰啲咁樣。 其一啦，其二可能係啲族弟啦，即係佢係同族，因為以往咧都係咁樣嘅，咁大家都中意拉下關係嘅。誒，阿錢你姓錢啊？哦，遇到人又係姓錢，誒、哎，我哋五百年前試一家， 係冇錯， 咁、又係誒稱兄道弟嘅。 係， 咁啊，即係簡單嚟講咧，其實你可以當佢約埋班老友啦，係嘛？喺度咧叫聚天倫之樂啦，係咪先？好啦，咁到第三段呢就休想未已去到肥衣金谷走到最尾呢段啦。咁即係话讲返佢哋喺呢个宴会入面呢主要做啲乜嘢。咁就论述到好简单嘅文字冇心智㗎。咁但你会睇到一样嘢呢，就係李白对人生嘅寄语。个寄语系咩呢，就係话如果我哋从前半段去睇就好简单睇到。如果用我哋今日嘅说话讲呢，就係话唉，人生苦短。有得玩就玩，有得食就食啦。 及时行乐系咪？ 系啦，及时行乐啊，完全系咁嘅方向啊。咁但系你又会谂下，因为头先我讲啦，李白都倾向道家啦，佢对于生死啊各方面嘅看破咧，或者系时间有限咧，系看得好透嘅。咁即系话提出一样嘢咧，就诶，既然时间咁少，我哋咪善用时间去玩咯。所以夜晚啊，古人秉烛游都系咁噶，系咪？慳返啲瞓覺時間，玩多啲啊！呢、這個你睇到咁，但係有人又問啦：喂，咁講法人生都幾悲嘅喎，係嘛？即係隨呢個流水飛逝嚇，好悲嘅喎。 今日就唔知聽日事咁樣嘛嚇。 咁係咪一個好悲觀嘅情緒啊？嗱，你睇落成篇冇悲觀情緒嘅喎。由此咧，你可以睇到咧，就係李白看透人生之處啦。 即係其實當初咧，我都覺得啊，佢係咪一個好悲觀嘅諗法？但係佢就有積極嘅人生咧。咁但係鐘志光就話唔係喎，佢都唔係悲觀嘅。 唔悲。 只不過就係即係頭先你所講啦，佢係睇透一啲嘢。係 啊。 既然睇透咗，佢咪依循咁樣去填滿自己嘅生活咯。 係啊。 唔好浪費光陰咁樣。 啱啊！嗱，你講得好就唔好浪費啫。佢就話即係把握時間嚟玩咧。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就話我用有限嘅時間去得到最大嘅歡樂，呢個就係佢嘅關鍵位。咁當然啦，即係擺翻喺我哋人生嚟講咧，玩係固然之要嘅，係嘛？但係大家都明白，真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啦。我哋人嘅生死咧，其實係一個好吊詭之處，就係、是、你知道你一定會死， 但係你唔知幾時。 係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話喂我要善用時間，其實正正死亡帶俾我哋積極嘅意義咧，你就要善用時間。 係， 因為如果你話哦，如果人係唔會死嘅，我今日唔使做啦，咁啊，聽日先做咯。 因為你諗住大把時間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但係喺咁情況之下咧，係我都講啦，係以李白呢個講法咧，係用時間嚟玩樂。咁跟住咧，佢就真係身體力行啦，夜晚啊都開個宴會，大家飲酒賦詩，好開心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李白都冇講咧，就話咁其實佢除咗呢啲玩樂之外咧，佢都有其他嘅人生啊嘛。即係等於我哋哇玩時玩。做嘢時候做嘢，人生有好多唔同嘅責任嘅，你要完成你嘅責任，就唔係簡單講話，誒係咁噶啦，我都唔知幾時死，誒而家玩咗算啦，食咗算啦。如果單單係咁樣咧，你就辜負咗我哋嘅一生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就要將佢攤開翻你所做嘅嘢啊，譬如你有十樣重要嘅嘢做，呢十樣咧，每一樣咧都盡你嘅責任去做，玩嘅又盡情去玩， 冇錯， 即係食嘅時候咪又盡情去食， 係啊， 當你工作嘅時候又盡你嘅能力去做， 冇錯 咁樣， 呢個先至係我諗可以講得話咧，係對得起我哋一生咯。 咁我就記得李白嘅一句咧，嗰句咧就係好似都概括咗佢積極噶啦，人生得意須盡歡， 係。將進酒嘛，咁你又睇到咧，係呢篇嘅序文咧，同將進酒咧個意義帶出咧，其實都差唔多嘅。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又用呢個重讀方式咧，同大家再讀一次呢個《春夜宴桃李原序》啦。乎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友誼也。放陽春照我以煙景，大快嫁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聚天倫之樂事。群貴盡壽，皆為慰憐。吾人詠歌，獨慚康樂。休想未已高談轉稱，開瓊筵以助花，飛雨霜而聚月。不有佳詠，何身雅懷？如詩不成，佛衣金谷 走數。 呢個就來自李白嘅《春夜宴·桃李園序》嚇。 冇錯，冇錯。 大家聽過之後啦，係即係有時要真係思考一下。在而家呢個嘅時光裏邊，你係點樣過你嘅人生呢？就算係遇到疫情，我哋係咪用一個正面嘅心態去過我哋嘅生活啊？咁樣 冇錯啊！呢幾年咧，我諗大家都可能係有好多唔如意嘅事啦嚇。咁但係唔如意中唔如意，我哋都要面對現實，生活係要繼續落去嘅。 係好，咁唔該曬鐘志光啊！咁啊，再隔一個月先見你啦。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 拜拜。 OK， 拜拜。 我時常清風兩袖。浪当最自由，但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赐几许皆有，离笑悲欢定别有，饮翻杯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好啦，咁啊，听日翻嚟咧，星期二我哋有崔博士继续讲膝头哥痛嘅问题啊。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由早已生。为了生计演尽尘俗戏，元君花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这样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

由昨天開始，超過8人一起出去吃飯屬於宴會，入去食肆或者表列處所之前要出示24小時內快測陰性結果。有酒樓負責人說，顧客少了，有酒樓就設立快測區給有需要的顧客即場做快測。請問會講下昨天的情況。 有調查就發現，受訪的大約1000名中學生，超過六成就說在社交距離措施之下社交意欲下降，另外有六成三的人更加說擔心日後如果除低口罩要跟人見面。負責調查的機構就認為，結果是反映社交距離措施影響青年的成長，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一會講下詳情， 大家都可能聽